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03章，而家首先喺眼前系出现咗一个青 B B 嘅嘢，最当初啊冇办法睇清咗具体嘅形状嘅。再落一啲嘅话，我突然间发觉原来呢度系一个大顶，咁啊梗系啦，呢一种咁嘅顶同我先前见过嘅嗰啲礼器一类嘅咁嘅方顶系唔同嘅。呢一个顶系圆嘅，上边就有个顶盖，唔似得系墓中嗰啲咁嘅青铜礼器，反而系好似古代嗰啲方士攞嚟炼丹用嘅药顶。呢一座顶足足有7-8米咁高，直径呢亦都有10几米，显然系一个庞然大物。大顶嘅顶盖佢系镂空嘅，嗰度呢阵阵嘅红色烟雾就从呢一个咁嘅镂空嘅盖嗰度飘散出嚟，条绳就到咗尽头啦，亦就紧随咗喺地面上边。呢一只大顶就放喺正中央嘅位置。一刻企定一睇，先发觉呢一个顶上边仲捆住一条好大嘅铁链，将成个顶就缠住咗，好似系困住顶入边啲乜嘢嘢咁啊！除此之外，喺呢个冰壁上边仲有一段用呢个雕琢出嚟嘅冰画，用冰刻为主，喺呢个线条甚以彩绘，一望落去就是好似由无数的彩色线条形成的壁画。我仔细咁睇落去，只见呢个壁画嘅前半截是一啲冇咩实际意义嘅装饰性壁画，佢描绘嘅系古墓当中常见嘅天阙景致、群仙汇集嘅咁嘅场景。古人呢讲人死又叫做仙逝，又叫做西去，咁足可以见得古人对死人之后嘅世界嘅期待。然而喺古代壁画当中呢，描绘天阙嘅景象最为多见嘅。当时亦都有墓主人生前信佛嘅，古墓中就会出现大量咁样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嘅图像。我顺住呢啲咁嘅冰雕壁画就睇落去，呢一个冰壁就系圆形嘅，形成咗一个弧度。我顺住向下睇，若果去到一半嘅时候，天阙嘅景象就中断咗。接落嚟嘅第二部分，我终于有咗啲发现啦。呢一部分显然呢系描绘住墓主人嘅生前情形。呢一次壁画里边嘅墓主人，佢嘅形象就产生咗变化。唔再系嗰个身披住件羽毛衫嘅形象，而系一个身材高大、左拥右抱、端坐喺上方嘅男人，睇个样好似系一方嘅霸主。喺佢之下就侍立住一班咁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画得比较突出。呢一个人身着嘅服装同埋周围啲人呢系唔同嘅，显示出佢同呢一班人应该并非同一个地方嘅人。呢、这个人嘅手里面攞住一个黑漆漆嘅嘢，呢一个唔系黑灯又系乜嘢啊？我即刻就可以判断呢一个手持黑灯嘅人应该就系普真啦。睇个样，呢一度真正嘅墓主人可能就系呢个座位上边身材高大嘅男人。壁画的背景是一片线条简单的山脉，而在壁画当中的人都穿着兽皮制作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是一个生活在雪山一带的民族。我心想，难道壁画里面的人是千年之前生活在这个雪龙山里面的某个民族？普真又为什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呢？我继续向壁画看下去，跟住嘅就係一副动工嘅情形。只见普真係企喺高处挥斥住四边，而指挥住无数嘅人喺度动工。佢哋呢啲人好多係担住个桶，桶里面呢亦都唔知装住啲乜嘢，向呢个圆冰上边咁一泼， 接落嚟就开凿。呢啲咁嘅援兵就变到好似切豆腐咁简单。显然呢一个描绘就系呢个援兵墓开凿嘅情形。然而等人哋最觉得诡异嘅就系接落嚟嘅发展啦。跟住就系一口嘅大鼎就被放入咗我而家所在嘅位置。一具黑色嘅棺木就放入咗嚟呢个鼎入边。喺棺木嘅当中系瞓住有一个人。呢一个人正系先前嗰一个左拥右抱嘅高大男人。睇佢嘅样子不过三四十岁啫，留住胡须嘅正值壮年。瞓喺个棺材里边，最奇怪嘅系佢仲系生嘅。我甚至以为自己系唔系眼花呢，我出力咁啊眨下啲眼，又再捽一捽，再次啊望过去。壁画里边瞓喺棺材入边嘅人，仍然都系擘大双眼嘅，面带住微笑。甚至乎喺旁边负责落葬嘅一个人，仲有同佢喺度讲紧嘢添，好似需要有啲咩指示咁。最后嘅一幅壁画，棺材个盖就冚上咗，个顶嘅盖呢亦都被放咗落嚟。跟住大家就用呢啲铁链将呢个咁嘅青铜顶就封起上嚟。睇到呢度啊，令我已经心惊不已，心谂一个生勾勾嘅人点解会放咗入个棺材入边嘅？而且睇个样，呢个人可能仲系自愿入去嘅添。咁究竟系咩回事呢？唔通又系某一种咁嘅怪力乱神嘅巫术邪法？睇个样，呢个援兵墓嘅真正墓主人应该就系喺旁边冇几远嘅呢个大顶里边封住嘅。我忽然之间有一个古怪嘅谂法。唔好讲俾我听，而家呢条友仲在生嘛。咁一諗，我不由得向旁边嘅大顶望过去。由于呢一个大顶太过于高大，从呢一个角度去睇呢，我只能够睇到佢嘅顶脚同埋佢嘅顶腹，而一眼咁望过去，瞬间就等我头皮一麻。因为我忽然之间睇到喺呢个大顶嘅肚下边，竟然啊探出咗一个黑蒙蒙嘅头，侧住个头啊望向我，做出咗好似偷窥咁嘅姿势，亦都唔知道究竟佢睇咗我有几耐。我系咁突然之间同呢一个黑蒙蒙嘅头对上咗，一时之间血液都冻结晒。但系经验话我知，呢家咁样样系唔可以坐以待毙嘅，我只能够忍住心里边嘅恐惧，就掹出匕首，快步咁啊向住个大顶啊飙过去。嗰、那个黑蒙蒙嘅脑袋仍然保持住呢个姿势，我跑近咁一睇，原来系一个假人头。只见呢一个大顶下边就住咗三个黑蒙蒙嘅鬼头，分别就向住唔同嘅位置形成咗一个三角形。而呢一个鬼头呢就生得怪模怪样嘅，好似一个烧窿晒嘅头颅，甚至乎等我有一种熟悉嘅感觉。似乎好似喺咩地方度见过咁嘅。我喺住思考嘅片刻，猛然之间意识到呢三个鬼头嘅嗰一块正面，就系同我之前喺地鬼王墓里面所见到嘅嗰一啲烧窿晒嘅黑色面具非常之相似。我突然间有个諗法，估如果系讲制造黑灯嘅人系普真，咁嗰个地鬼王墓里面嘅七盏灯会唔会亦就系普真比嘅呢？从两个人所在嘅时间点上嚟睇，呢一点真系好有可能喎。咁样普真点解要将个七盏灯交俾地鬼王呢？呢啲咁嘅黑色嘅鬼头烧窿一样嘅面具又代表住乜嘢呢？佢哋好似都同普真有关，但系普真系人喺历史上边，亦都只不过系一个稍微懂得观风望水、修建陵墓嘅大能啫。再点犀利啊，终究都系一个普通人。咁样嘅一个人，点样可以制造出鬼灯呢？如果按照吕叔嘅讲法，鬼灯所带嚟嘅力量相当于系解开人体密码嘅一把锁匙。 咁普真又系点样掌握呢一把锁匙嘅制造方法呢？普真呢个人嘅一生，佢究竟经历咗啲乜嘢呢？嗰、那个女叔睇样呢就未嚟过呢一度，亦都唔知喺呢一度会唔会留低咗有啲咩关于锁匙嘅线索。諗到呢一度，我即刻重新去睇嗰个壁画啦，希望能够喺入边揾到一啲蛛丝马迹。再讲呢一个大鼎被封咗之后，喺周围仲剩低一群被呢个绳索捆扎起上嚟嘅女人，佢哋又华衣美服，但系呢就一副哭哭啼啼嘅样，睇嘅样呢应该就系攞嚟陪葬噶啦。果不出其然，呢一批咁嘅弱女子全身就被捆绑，然之后就掉咗喺呢个大鼎嘅周围，任其啊自生自灭。壁画到呢度就冇啦，我于是就围住呢一个大鼎啊转咗一圈，亦都冇见到有一个女人嘅影啊，不由得个觉得奇怪，唔通呢啲女人最后都俾呢啲天兵食咗？我谂到个赵老头，又觉得唔妥啊！我而家就已经落到咗嚟呢度，亦都将呢个地方嘅结构大致咁摸咗个清楚，整体呢系属于圆形嘅。中间就系呢一个咁嘅大鼎，周围嗰啲冰壁上边就系啲壁画，除此之外就乜嘢都冇，亦都唔见得有啲咩危险。既然系咁，赵老头点解会变成嗰副鬼样嘅？唔通系？我不由得将个目光转向咗身边嘅大鼎，谂到生拗拗嘅人喺棺材当中含笑下葬嘅场景。刻就觉得心里边开始发毛啊！心谂唔通赵老头嗰啲异变同呢个大鼎有关？不过呢一个大鼎上边所扯住嘅嗰啲铁索，亦都唔似有被喐过嘅样啊。思嚟谂去，我仲系决定将呢个事情搞个明白先。于是我就顺住呢个顶脚就向上攀爬。呢个顶上边呢有呢个鸟兽云纹凸起啊！时不时呢仲有啲铁链啊穿过，所以呢唔係好难嘅啫，爬起上嚟冇点样嘅功夫就到达咗去呢个顶盖上边啦。一上嚟我就明白究竟係咩回事啦。原来呢一个顶盖上边留空嘅地方事实上係非常之大嘅。先前因为我企得远，所以就冇睇清楚，而家企喺呢个顶上边先发现呢一啲咁嘅留空嘅，完全系可以容得一个人爬入爬出嘅。我踎低身就向住呢个留空处里边啊一望，只见入边啊烟雾缭绕，隐约可以睇到底部有一个黑色棺材。喺烟雾当中，佢就时隐时现，黑棺上边呢就有一啲咁嘅符箓一样嘅花纹。具体系点样就睇唔清楚，我就諗咗一阵间，一咬牙就将手里面嗰个冷烟火掉咗入去，一瞬之间下边嘅情形就睇得好清晰㗎。当我睇清楚入边嘅情况嘅第一眼，即时就倒抽一口凉气，见到嗰个黑棺嘅旁边仲有一具尸体。呢一具尸体生得牛高马大，紫青色嘅面留住胡须，身着住华服，呢一个咪就系壁画入边嘅墓主人咩？只不过呢一具尸体就冇好似下葬嗰阵时咁嘅含笑神情，而系面目狰狞，手脚嘅屈起，好似有啲窒息而死嘅咁嘅感觉。嗰种咁嘅扭曲嘅表情同埋狰狞嘅姿态咧，睇到人啊非常之唔舒服嘅。点解佢嘅尸体会喺呢个棺材外边嘅？我心谂唔通系赵老头佢哋落过下边，打开咗棺材，然之后就将呢个尸体搲咗出嚟。冷烟火冷绿色嘅光芒，将下边嘅一切映照得阴阴森森。死尸嘅皮肤亦都变成咗一种惨绿色，非常之得人惊。我就夹硬咁将目光就从个尸体上边移开，转到去旁边嘅嗰个黑色棺材。但系我就见到呢个黑色棺材上边印住黄色嘅符文，不过 棺材的盖仲系冚到严严实实，我觉得奇怪啦，有边个倒斗嘅将条尸就搲咗出嚟之后，再将个棺材盖冚翻去嘅，咁样样咪等于除裤放屁，多此一举。我认为赵老头嘅人，佢系绝对唔系一个咁有品行嘅人。咁一谂呢一具黑棺就显得更加神秘啊！睇喺眼前，而家就好似有一种神奇嘅勾人力量，等人想去一探究竟。不过我个理智喺呢一种关键时候，仲系起咗关键嘅作用嘅，冇等我冲动咁跳落去。